自己活该、哦哦、如果这都不算爱，我有什么好悲哀？你要的是崇拜，并不是谁的爱。 Thank you.